究竟什么是潜意识？人有没有灵魂的？社会上那么多奇形怪状的状况，催眠、多重人格、鬼上身、幻觉、梦境，是不是有得解释的呢？啲人话已经是科学和灵性结合的时代，心理学家又怎样看呢？我是安静，逢星期日中午12点到2点，我在城寨练心术入面告诉你们。 好，回到你哋第二節啦。哇，我哋咪後嘅討論都非常非常之豐富，亦都精彩。頭先阿 Christine 話仲有一點想補充嘅，係嘛？ 因為頭先講話啊，即係唔好喺對方講對方嘅壞話。咁我當陣時我都係決定咗、就是，就係即係叫曬屋企人咧，唔好喺阿女面前咧講佢爸爸嘅壞話。反而呢就不停提住，就是其实爸爸都是很爱锡你的。 这个是事实，而且是重点来的。 重点很重要，你在他心里面呢是摆些什么种子给他的、如果你说过任何一个坏话呢，其实都摆了一些仇恨的种子在这里、种了一个敌意在当中。我们说 enemy image 是不是我们都有、 enemy image 是的，这个是很重要的、我想如果、无论是家人或者其他人都好，尽量在呢人面前不要说人的坏话。 其实这个影响深远的、即我们可能要去细分一些什么叫做坏话、如果你客观地 去解释一件事、某一些状况，爸爸妈妈可以有自己的意见，我相信是、但是你去说一个人、他是衰啊，他是怎样怎样、他是经常走了他不回来、即是呢他不喜歡你的了，他整個家都不喜歡的了，怎樣、即這些很攻擊性或者甚至乎誇張了、即其實是自己內在的一些情緒來的時候，其實個小朋友收到的是什麼、個小朋友收到的就是一個不愛這個家的爸爸、或者不愛這個家的媽媽，不愛我的爸爸，不愛我的媽媽，還有甚至乎是其實都是一種對爸爸媽媽的一種誣衊來的、而這些東西對個小朋友的內心，他第二一路成長下去 的那個過程來說，其實他會經歷很多很多的障礙、這些我們有時間我們再 elaborate 去再說。我想在第二節的時候，因為我們今天呢是講親子的溝通、其實現在真的整個社會上面太多見到一些小朋友、幾歲咁樣，10歲8歲就走去自殺了、真的即很令人傷心。我相信爸爸媽媽都極度傷心、但是中間其實為什麼小朋友要去選這條路、其實往往都是的，即不要以為小朋友小小個他不懂想，是因為他不懂想所以跳，大人都要不懂想，是吧？但是當他不懂想這個的衝動怎樣去形成呢，其實是很多的原因。而當一個人自殺的時候或者輕生的時候，其實他內在有一種做什麼，一定是有一種絕望。如果他不絕望，他一定不會走到他這一步，是吧？而他的絕望背後就是什麼？沒有人明白我，沒人幫到我、沒人理解我，沒人可以、或者我都完全處理不到我的人生，是吧？其實那我們會去想了，爸爸媽媽不是 suppose 世界上最親的人來的嗎？是吧？最明白他的人來的嗎？最愛他的人來的嗎？是吧？如果不愛他就不會傷心難過了，是吧？但是其实当这件事发生的时候，为什么小朋友会觉得喂爸爸妈妈不爱我不理解我这件事呢？你们两个怎么看、 首先我会看看，即个自杀又未必是只是会单一在家庭上面或者父母做些什么不关、即很多很多 很多原因的、 也都有些可能跟整个社会有关的、所以其实、總之是一件不幸的事啦，反而就是作為父母來說、可以怎樣去、讓小朋友跟他有一個連結感、即那種連結是重要的、是不是 代表連結，跟住就唔一定有悲劇啦，都好難講，係咪？咁但係我哋盡能夠去可以做嘅就係呢樣嘢。咁我諗連結自來自於係我哋有情感嘅表達。咁我哋本身即係我做媽媽咁樣啦，咁我本身咧會唔會去表達我嘅情緒咧，係好重要嘅喎。即係我能夠表達到我情緒咁嘅時候咧，咁我自然咧就相對地咧係比較咧同仔女咧係容易有個情感上面嘅連結。 我想問咧，你表達你嘅情緒，你係點樣樣去表達咧？嗱，頭先都講到啦。我闹即系你头先嗰个系闹人都系表达噶，你唔乖我唔要你噶，呢、這个都系佢都好有情绪噶，系嘛？点为之系表达佢嘅情绪啊？ 哦，咁咧咁我哋讲下我哋非暴力沟 通，绝对需要， 系啦、 啊。 即系如果即系你所谓如果有情绪嗰时，梗系有啲嘢冲突噶嘛，系咪？咁我哋咧其实系有几个步骤。咁第一个，即系如果我哋会去表达嘅话咧，如果嗰件事咧，你 系 嗰、那個讲个 facts 啊，事实 系啦。如果你加咗，即系如果嗰件事咧，你系同佢讲翻嗰件事，而加咗好多自己嘅评论嘅时候咧、已经系阻隔咗我哋嘅沟通，disconnect 咗噶啦。咁另外即系表达嗰个感受咧，就系、是、嗰感受唔系话你令到我唔开心啊，你或者呢件事令我唔开心，而系啊系我自己嗡翻起我自己嗰个感受嘅吓、即系有啲嘢系令到我唔开心，因为我入边有某啲需要系冇被满足到吓，喺呢件事当中 啊， 譬如我会感觉诶对我嚟讲准时系好重要嘅，咁、但系咧系因为某啲时候对方做咗一啲嘢令到要唔准时啦，咁。是这个的需要没有被满足到，所以我有一种呢去猛症啊这样。这个是让我来说呢是表达我那个需要是重要的，告诉你听、我真的很需要准时啊这样。 所以其实简单来说就算是爸爸妈妈这样、爸爸妈妈自己觉得即是他本身有个价值观准时是重要的。即使个小朋友他不能够准时来到。他表面上就是希望他有一个准时的行为、因为他没有这个准时的行为所以他有程序了、是吧，因为他 fit 不到他内在的一种需求、但其实这种的指责呢、其实只是就是因为你 fit 不到我内在的需求， 是没错、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而事实上这个是他的需求、不是小朋友的需求， 没错， 是不是这样？或者咁啊，其实系你系咪有啲 你提问啦，你提问啦、 我知道你系亦都有一啲嘅例子想举一举，就系、是、关于譬如啲学生啊咁样样嘅，系咪 ？OK， 好，咁可能少少回应翻头先嗰个对话啦。如果小朋友喺日常生活成长嘅过程里边，同父母表达自己嘅时候咧，系会得到聆听嘅。覺得安全的他信任和父母表達這件事是可以的、他有很大的情緒的時候都會跟你表達咯，是不是、什麼事是讓他不再會找你去表達呢？什麼事究竟我們一起去想的這件事，就是什麼事是讓他跟父母表達自己的時候他會覺得害怕覺得不想啦，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可不可以这样举个例子，以刚才那个迟到的例子来讲，当父母只是骂他、是吧，你做什么迟到、你知不知道迟到多么重要、你这样你整世没用的了，你以后呢你就你连这么小的事都做不到，你怎样做大事，是吧，简单举例子， 我整个僵硬了。 你讲到你好像做过父母。 即我有很多经验， 是真的的。 但当个小朋友听的时候就是什么，全部都是 blaming 你的。你骂我你骂我你骂我，跟着他们怎么缩 咯。 那就是就好像中间会不会就是起了封墙了。 再多一点的、刚才你讲理解暴力的位置都非常好的、就是说、好像做错事的小朋友。而做错事呢是会得到惩罚的，在家。是啊，例如就是不买 玩具给你啦、或者是我记得我有一次搭火车，就是、我后面一对母子玩得很开心的，是突然之间小朋友、跌了些东西在地下捡回、跟住摆上口里吃，跟住妈妈即刻是秒嬲啊，跟住我在后我坐在前面都吓亲，然后妈妈就说我们现在不去庙那里玩， 哇 你咁唔乖我唔玩，你咁唔乖我哋就唔玩啦。妈妈嬲咗，嬲完之后咧，妈妈其实系好清楚咁表达咗，讲咗几多次你唔好咁做。你咁做，其实佢意思系你咁做系唔啱嘅。你而家做错事，所以我哋唔去表嗰度就系对你嘅惩罚啦。边个人会中意惩罚嘅咧？如果我做错事情系会被惩罚嘅话，咁我仲敢唔敢 喺你面前 表达呢啲咁样嘅嘢咧？系咪啊？当我有困难嘅时候，我仲会唔会同你表达咧？其实呢啲就系好细微咁样咧，破坏咗父母同仔女之间个关系。 咁你爸爸妈妈就会问啦：我唔罚佢，佢唔改啊嘛？ 系啊。真点 算啊？系啊，咁少嘅嘢吓，迟到又唔得，系嘛？我食咗啲嘢落肚，污糟邋遢。 我哋可以即刻 demo， 即系示范下啦。头先之前我都提过你几次，即系喺公众场合啲嘢跌咗落地，攞上去食咧系唔卫生嘅。 系， 当我见到你咁做嘅时候，我好着急，同埋好担心，因为我真系唔想你食咗啲嘢之后。肚痛不舒服，是不是？ 因为健康对你来说很重要， 对你的健康对我来说很重要，是不是？即刻出来的那个是那个担心，那个着紧，是不 是？听众可以 feel 一 feel 两种表达方式的那个 feeling 的分别，第一种的骂你的是怎样，你再是这样呢，不是你，我们现在，因为你是做了这件事，吃了，我们不去表哥那 里。是的，不去了。 不去了，立刻不去了。OK， 这种，那个小朋友，如果你是个小朋友，你 feel 下你自己会是怎样。是的，可能甚至乎，我会收到的就是一种，蛤？没得去表哥那里玩？为什么啊？就是OK， 我呢一樣嘢，我以後係嘅，佢呢一個行為，我以後唔再做，停咗。但係以後，就算我想做，我偷偷地做，我唔會俾你知道，係咪？第一呢、這個可能係其中一個可能性。第二個可能性就可能係 OK， 以後喺阿媽面前，我要好小心翼翼。 冇錯， 我好驚少少嘅嘢就會有好嚴重嘅後果，因為可能小朋友嚟講係去表哥度冇得去表哥度玩係一件好大件事，佢可能期待咗成一個月兩個月嚇，唔知或者一個禮拜對佢嚟講都好漫長，係嘛？即係就好大件事，咁每樣嘢都驚啊！ 同埋我執到呢粒嘢食住，我點解同我去表哥嗰度有關聯？ 係啦，唔明白啊，唔明白個關聯喺邊一度？但係第二樣嘢啦，頭先嗰個係你另外嗰個表達方式係點樣樣啊？ 另外的表达方式 是父母讲得很清楚，刚才你再执起那样东西，父母不是，我们很喜欢会说你成日都是这样，我讲了你多少次，是吧？是将以前那些东西都叠加上去，然后火上加油，人在愤怒的时候呢通常讲不到很明智的说话的，也都没那么清醒，因为整个脑，即是我都有研究非暴力沟通和脑神经科学，整个脑呢都是被个情绪呢是控制的。控制了，所以其实 是不会好好做到沟通的。 所以其实在他的表达的时候，当他说到是因为我担心你吃了落肚，其实你会不舒服， 其实 你的健康是很重要 的。你的健康很重要，其实小朋友收到的是什么？我不应该做这样，因为爸爸妈妈关心我，而我知道呢我有这个这样的后果，而这样才是个真相。 Okay， 是爸爸妈妈重视你，重视你的健康，是爱你，但是同时也讲到是你这样的时候我会有这些情绪，他会慢慢学习了情绪和自己内心的需要啊，那个 dynamic 是什么，而他自己都会慢慢地理解到自己不同的情绪，其实这些东西是要慢慢学习的。 还有刚才阿慈开始讲了，即那个 demo 就是刚才你这样执了一些东西吃，那这个是即我们讲的 observation， 即是讲一个事实，即是没有加盐加醋的，是事实是这样的，是就是这件事，而跟着因为你对你的 健康對我嚟講係好重要，我好 care 你嘅健康，所以我有份嘅擔心，有呢一個咁嘅感受，咁係好清晰嘅。 會明白到爸爸媽媽嘅反應喎。頭先我哋話，如果佢嬲嘅話，就會唔明白點解無端端去係啦，表哥度唔得啊，或者係點解無端端你咁嬲啊？你解 食呢嚿嘢點 係 同嗰邊嘅 咁 擔心有個關係啊？ 所以其實甚至乎去翻頭先啊 Christine 嗰個遲到嘅例子上邊啦，其實小朋友都唔明白㗎。即系点解我迟到就会吓、啊、以后成世做人就失败咧？咁样系嘛吓？即系佢唔明白点解会去到咁严重嘅会有关吓。咁、而其实爸爸可能妈妈想表达嘅系啲乜嘢？你迟到，因为即系其实系我担心你，系嘛、一啲好微细嘅价值观吓、你咧连自己啲少少嘅事，即系一啲咁细微嘅事，希望你可以做得到吓、即系。是一種對他表達的一種的是愛是關心甚至乎是自己上面的一些的情緒上面的需要或者 Christine、或者是阿慈會不會可以在就剛才那個的、遲到的 case 上面你們會怎樣去表達如果是爸爸媽媽、 遲到 是的、 Christine 你會有什麼表達因為我想到其實可以很複雜的、即不同的處境都有機會發生啦、在非暴力溝通裡面很需要讓小朋友意識到的、不是怎樣對怎樣錯、而是說我的行為對其他人的影響是什麼、是的當你講清楚這件事的時候呢、他就會明白到不是後果是個影響、有時後果很快就會想到後果就是我受到懲罰咯、或者後果是個字本身不是那麼、anyway 其實後果都可以的我估可能我剛才一下太快樣、讓他知道對其他人的影響對父母的影響是什麼當他見到自己的行為對其他人的影響的時候他小朋友其實是天生是、很有同理心的是啊他們很容易可以明白到其他人的、還有對情緒是很敏感的當他見到這個關係之後呢其實他願意是會做一些事去回應那個處境的是我們是可不可以平心靜氣這樣表達給他知道、而剛才我說的這個平心靜氣和父母的憤怒呢、控制不到自己的情緒呢這個可以見到一個就係親子入邊父母嘅功課係啲乜嘢？ 我甚至乎可以即刻諗得到咧，就係咧，喺頭先嗰個遲到一件事上邊，父母可能就係、甚至乎唔係講自己立場，就是、關心佢點解你遲到啊？ 冇錯， 係 咩？ 係 啊，你個原因係啲乜嘢啊 ？First 理解同聆聽先嚇，俾、佢有佢表達嘅呢種需要嚇。 冇錯， 即係頭先我記得好 Christine 係講過一樣嘢，就係咧喺咪後啦嚇，係。爸爸媽媽很多時候就是很單向你我要教你怎樣我要告訴你怎樣所以你應該怎樣這樣不行就不行怎樣怎樣怎樣後果會怎樣怎樣是全部他自己說話的 但我都經常犯錯 是嘛？即 系 呢一 到而家都會 嘅。其實都係嘅喎。哇！即係我成日都聽到啲朋友啊，或者係啲即係我有啲中學嗰啲小朋友 case 嘛。 系啊，我个女都咁样，好 快，即系好。但系爸爸妈妈其实个心系爱佢噶嘛，为佢好噶嘛。但系小朋友嗰个反应系点啊？阿慈啊，作为仔啊，你个反应系点啊？ 啊，好有趣！我举个好好玩嘅例子。有一次税局寄咗封信嚟啦，要我交税咁样。咁我爸咧就冇咩嘢所谓边界嘅，佢会拆咗封信嚟睇。 boundary 啊吓，呢个重点啊吓。 系啦 ，boundary 啦。系。咁拆完嚟睇咧。我那天就在用电脑上网咁啦，我爸就喺度开始催促我啦，啊催促一次啊，你封信嚟咗咯，我帮你拆咗咯噃，几时要交税咯？咁样 OK， 咁父母其实有好多担心系想要表达嘅，你希望仔女听到嘅，咁我咪啊，我听到啦，你系同我讲咗，几时之前要交税啦，系咪啊？跟住我话系。咁我可唔可以继续我做我啲嘢啊？咁样系嘛？跟住我又继续做，但系佢其实系佢系会继续噶， 因为佢想你即刻做 系啊，佢可能想我即刻做，唔信任我真系听到，或者系将佢嘅说话咧系认真听入去。咁然后佢就继续讲咁样。咁我就再重复一次啦。跟但系佢又继续，咁个背后系信任嘅需要啊。所以我就停落嚟咁就，我好想你信任我， 可以，我需要你的信任，我回到我那里就是我需要你对我的信任，可以在那个日子之前去交到那个税的。那你你觉得我现在有没有明白到你啊，我不是那种责备的语气，是真的是确认的，啊，有没有明白到你，他说啊，那你知道就可以了，那我还会走多一步，就是说不如下星期一之前我就会搞定这件事的，如果你下星期一再见到封信还在这里，我未处理完的话，你再提我，这样会不会对你来说是 OK 呢？我提出很具体的方向呢，是回应回那个他那个信任的需要，他都需要信任我，是真的认真听了和认真处理这件事的，我投入的那个沟通上面的那个努力啦，还有邀请他相信我呢，是会令到他最后说啊，这样 OK 咯，然后他真的没有再提我了，然后我又准时完成了那个事，我们是在这个沟通里面呢是强化了那种信任咯。那你见到是父母呢，有时我真的要用一个比喻来到讲，我觉得很有趣，他们有时鬼上身即是他会不停地提那件事的，因为我们不相信你真的听到嘛。 不过这个真的很得意，是作为父母呢，因为是真的一个天生的，因为可能即是照顾惯他们小时候是觉得呢要重复多几次你才可能会听到。所以即是这里呢我都要即慢慢要学的。但是如果作为仔女呢，其实好像刚才阿慈这样，你让父母安心是很重要的。是吗？ 就是你譬如阿女对着你又是。即是如果他令到你安心，你就会可以回应到他的需要。 有时候告诉你提一次，如果你们认那件事，有时候做仔女呢就很容易好像呢你或者你好像你另一另个头这样呢就以为已经答了，但是对方呢即作为父母觉得可能你真的要出句声呢啊我听到了这样呢 你提醒了我一个我想起一个现象，就是很多时呢啲父母会去 complain， 就是我跟他讲嘢啊，唔应我噶， 系啊， 唔睬我噶，系咁样样。 但 仔拧住面走咗噶啦，但个仔就话听到咪得咯，你仲要讲咁多次，即系嗰个落差就系中间冇咗个 connection。第一系咪头先 呢个可以回应好， 系啊，中间冇沟通，唔系冇 connection 咁简单啊吓，即系直头连。喂，这个块面就向这里，那个块面就向那里，是不是两个两样东西来的。那中间就会有，当然这个会想一大堆东西了，这个又想一大堆东西了，各自有一大堆情绪，这里有一大堆情绪，是吗？ 是，我们会在工作坊里面 会教多些不同的方法的。第一个就是呢，如果我作为我讲了一番说话很想你听到的话呢，而我的需要是真的确认到呢你听到的话呢，我可以问你有没有听到的嘛，你可不可以重复我刚才讲的东西，因为我不是很想，我有些怀疑我讲得不清楚，我懵了我自己，可能我讲得不清楚，那呢对方呢就不会觉得对方就会不会觉得、你当我白痴狗，我都听不到。如果你是你很谦虚这样，我希望你可以重复一下，因为我不肯定我讲得很清楚。咁佢重复翻，你真系确认佢听到啦，咁呢个 circle 咪完咯。我哋成日就系抛个波出去，唔识得咧问个波抛翻转头，所以咧就变成，佢听唔到咪抛多几个咯，抛到一个位就系佢顶你唔顺噶，你好烦啊你。 这个就是我们沟通呢，我哋发现咧，而家我慢慢学嘅，都系学咗非暴力沟通之后咧，去。问对方 request 他的 feedback， 即是说你刚才听到什么东西，我讲的东西你刚才听到什么，可不可以告诉我听啊，样即是你可以转一下些语气或者是wordings 的。但原来你问回是很重要的。但我们很 assume 就是我讲完你就收到的了，成日都是这样。 我即刻想起一件事，就是爸爸妈就会你见到个态度其实是重要的。爸爸妈通常就反而我有问他他不理我，但是呢听阿仔讲的时候呢爸或者阿妈的态度是什么，就是他怎么跟我说，他说你做什么不应我啊你听不到啊，你聋啊，是不是就是这些的态度，那他怎么说他更加不认命了你闹紧我，我认了你你不是闹多我几次，所以刚才听到如果大家听清楚的时候呢 发现不是只是说那么简单的、可能是个表现你的态度其实很重要，还有你甚至乎你的心自己怎样好一个好，刚才阿Grace有很平静的心情去说的嘛、不是这样是指着你来闹的心情去说的、 有一样东西我很想在这个场合跟朋友表达的就是、这么多位朋友表达的就是、作为父母呢，我真的求一下大家是好好照顾自己的需要、 哦、你求父母是不 是？是啊，照顾自己的需要，照顾自己的情绪、因为呢我们很容易将情绪呢、如果我没有照顾到的话，很容易是 hold 不到那么多、然后呢就会射晒在身边、即我们叫弹晒，将那些嬲怒弹晒在身边的人、他们无辜的。 其实很简单来说，其实你展现出来的情绪都是你内在情绪的一种投射、即以我们心理学或者心理治疗来说、 另外一边就是当你懂得照顾你自己情绪的时候、你照顾自己的需要的时候呢，你都话俾个小朋友知，我都阿妈，阿妈都系一个人嚟噶、我唔系满足你小朋友阿仔你需要嘅工具、你有时都要俾个空间我照顾我自己、而我都 model 翻系你都有时要照顾自己嘅情绪。我哋话翻俾大家知道，我哋点样为自己嘅情绪同埋需要负责任、而咁样咧系好好帮到噶，唔好成日。是没有处理过自己的情绪，没有回应到自己的需要、然后很多 resentment 呢、个关系呢就 很容易在这些位置擦枪走火、 这个呢就作为爸爸妈妈呢、尤其是妈妈我觉得是特别容易的、是很容易呢是太过呢去照顾其他人而忽略自己的需要呢，没有照顾好的时候呢跟着呢过了龙了然后就会储了很多情绪就爆发 了压抑和爆发、然后很多年后就跟阿女说、我当年为你付出这么多， 我付出了几多东西，是这样很大堆的 怨恨 然后个仔女 是没有 sign up 到这件事的、他们都是 他不觉得你是为我付出很多、或者就算他知道但是他未必懂感恩、 真的例如我真的求阿妈你告诉我你需要什么、我才有机会回应到你、 还有清楚可以做些什么、即我在家就是的、即我家只有两个人和阿女，那我就告诉她我们只有我们两个人而已、你不做家务就我做的了，即是如果下下都是我做呢，那 我就觉得我有在上班，是不 是我又要做这个，我真的觉得不 fair 、我就说、你可不可以即 share， 那就大家谈咯，那这个是说出来、其实都培养大家对这个家的归属感的、 所以呢、其实我们听到很多、关于亲子之间的冲突、可以怎样正确的态度、心情、甚至乎其实爸爸妈妈也好小朋友也好都应该照顾了自己的情绪先、我们第二节来到这里，我们第三节回来会再讲多一点这件事。